哭了，哎呦，我的蝈蝈嘞！ 蝈蝈吗？ 哭蝈蝈啊！ 是啊， 蝈蝈怎么来的呀？是拿大白骡子换来的。 啊、 这蝈蝈烫死了，不就雅茹烫死一个大骡子？啊！啊！ 不瞒您说啊，我替您累得很。 哎呀， 行了。 哎呀， 好好好好， 哪能这样？ 你想想。我说话不就爱抄个劲儿吗？ 那我可绕远了，这费多大劲呢？ 行行行，砸了， 我都快 要我来了， 要了命了， 亏了你了， 亏我了吧？ 亏你了，这马褂穿的你死， 好， 你死了，这就是装过啊， 真像还 行， 这还不还都没关系了， 我穿就死了啊， 豁出去， 行了行了，哎，走， 再聊会儿。 哎，聊会儿，聊会儿，这我爱跟您聊天， 快聊， 是不是啊？ 快聊， 哎， 聊会儿，不碍事啊。 爱跟我聊天吧？ 哥，您这长学问， 你瞧瞧， 嗯， 这个自打蝈蝈烫死以后， 哦， 我就下了心了。 干嘛呀？ 原来不懂这玩意儿啊？ 对呀、 啊，我要早知道过过风，我在拧盖呢。 就是、 啊、他烫不死啊！我研究这个 哦， 草虫 啊、哦，从新开始研究了。 哎，就前些日子嘛， 嗯、啊， 夏天， 嗯、 啊，最热的时候 哦。 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 嗯， 正在床上躺着呢。夏天开着窗户， 哦， 我就听我们楼底下那草坪里头， 啊，噔，这是 蛐蛐叫唤呢。 哦，有蛐蛐。 我一听有蛐蛐，我说媳妇儿起来逮蛐蛐去。 嚯， 我们俩人起来，拿着签子，拿着罩子， 啊、 拿着小铲， 哟， 下楼 逮 蛐 蛐。 嗯，我们家住三层， 是 到楼底一看，这草坪里头 啊，噔，就在草坪里头， 在北京站呢。 啊，北京站， 我们俩打一三轮奔北京站。 嚯。 到北京站一听 啊，对，北京站 没有， 怎么 在唐山呢？ 哟， 追在唐山 啊， 到唐山一听， 这在唐山， 在大连呢， 跑大连去了。 到海边上一瞧， 哦， 这蛐蛐正游泳呢， 啊， 我瞧见这蛐蛐了， 嚯， 这脑袋 啊， 就跟咱们这剧场这么大个儿 啊， 连须带眼14列火车那么长。 哟， 这俩眼睛 啊， 跟探照灯似的。 嘿， 这俩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我拿一小线把这蛐蛐拴好了。 对对对， 我媳妇在后头推着 啊， 我在前头拉着。 啊，不，行行行， 回北京。 行，别说了，别说。 这我得卖80万，这个 哪儿啊？着吧，这骡子那是怎么着？ 啊， 行了，别说了，您这句太云山雾罩了。 怎么云山雾罩？ 什么呀？这是真的吗？这个 是真的？ 没这么回事。 有人知道啊？ 谁知道啊？ 他知道啊？ 他知道？ 你问他去。 行，我真得问问他去。来点儿去。啊，干嘛你这？ 不是， 这就是于谦、李菁、何云伟合说的相声片段《八马褂》。喜欢中国传统文学的于谦，在德云社遇到了一般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那头一个就是搭档郭德纲。于谦说，别看郭德纲年纪比自己小，可藏书啊却比自己多。于谦和郭德纲看书的品味比较相似，都喜欢中国传统文学。虽说两个人并不是因为共同爱好传统文学而走到一起合作的，但却是两个人多少年来默契合作的重要原因。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